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，我出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，听到它在告诉你说它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。

盲目的走，迷失了过去的纯真。是否因为伤太深，远离了爱几分，保留几分？谁能让我再相信，再深刻？还记得拥抱的余温，是否还能拥有那快乐？我需要你，

需要时间的折磨，在某种过程中不要考虑的太多，在结果出现后也许会一笑而过。我们总是这样在矛盾中徘徊度过，可是只有这样才能对比出好的结果。没有尝试过也不会知道苦涩，没有苦涩又怎能把甜美折射。当唱起这首歌心情总是很失落，当失落的时候才会想起这首歌。我们总是这样在矛盾中徘徊度过，可是只有这样才能对比出好的结果。看，不停地唱，我不停地找，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，谁的歌声最好？不停地唱，我不停地找，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。这样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，谁的歌声最好？不停地唱，我不停地找，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，谁的歌声最好？不停地找，我不想，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唱，谁的歌声最好？不停地想，不停地找，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想，谁的歌声最好？谁的歌声最好？ 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下些面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，每天每夜默默写下些面，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，实现在这里仿佛在这阳光，